不過你判廿幾年就真係唔抵啦嚇，都一支槍都未開過，一個彈都未發過嘅時候。但係佢都同佢講：你放棄你呢條路線，我就同你傾。你放棄你呢條路線，我就同你傾啊！喂，你諗下點可以交替應用啫？ 嗯， 唯一你嘅解釋，佢想做嘅解釋就話：因為我打生打死，等個政權付出好大嘅代價嘅情況之下，包括流血，包括差佬流血，包括我哋嘅示威者流血嘅情況之下，局內談判。佢想咁講啊嘛，但我話俾你聽，人哋同你去談判嘅時候，之前就話唔該你放低你武器先，同埋你宣布你停火，唔係我唔同你傾啊。喂，一定係揸住呢個原則噶啦，係嘛？我當權嘅人，屌我有國家機器嘅時候，我有合法嘅武力嘅時候，點可以俾你咁嘅交替應用啊？你咪好撚醒，我話你咪好撚過癮，係嘛？我中意就和平抗爭，屌我中意就攞石頭掟人哋。喂，同埋我另一個疑點就係一樣嘢啊嘛。如果真正的抗爭者的時候，怎會喐埋個記者噶？ 從來打記者都是藍絲啦，係 點會喐個記者噶？同埋你睇嗰啲手法，頭先我講咗，似係打巷戰嘅人之外咧，呢啲人唔似係一般我哋嘅抗爭嘅做法。你見到個差佬跌撲咗落地下，已經係俾你揼咗幾下，即係唔覺意又好，有意又好啦，你唔會再第四、第五下揼落去噶嘛？ 嗯， 嗰條友係人嚟噶嘛，大哥。咁你追求緊啲乜揾嘢啊？你追求嗰个乜嘢公义嘅社会啊？仆街！即系话，如果你做当权者嘅时候，你同样可以咁样喐翻我。如果我同你唔同意见，你就揼柴我啦，林家祥。我唔理你嗰样嘢。 呢个就好易解释嘅，因为杀红了眼啊嘛。 咁呢个唔系，其实系杀红了眼啦。咁今日我都睇咗啲即系呢个立场新闻一篇嘢，就喺度讲啦。喂，即系就算你系指责我呢、這个即系这个暴力又好，点样都好，报复都好，即系喂，你话我报复都好啊？喂，我如果我呢刻唔报复嘅话咧，我系冇位报复嘅，即系其实系咪？即系喂，呢、这个系唯一嘅宣泄点嚟，呢、这个系即系对于佢哋嚟讲系。咁但系问题就系在于啦，即系就算好似阿连彪所讲，就系话咧，暴力边缘论咁样样不断升级咧。即你又升級時，我又升級，喂，最後尾其實，喂，你點可以 forecast 最後尾個出路係點樣樣咧？第一啲唔講，即阿老蕭成日講嗰句説話就係話，你如果講暴力嘅話，你唔夠呢、这個即係震暴機器咁，你係以彼之弱攻彼之強，係輸鳩硬呢、这個似呢、这個呢、这個唔講先啦，呢、这個就喂第一樣嘢就係話。 你个道德嘅价值去咗边度先？ 呢、这个此其一啦，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自己本身你嘅勇武系最尽可以去到边度先？你最尽而你系又系可以避免呢个 collateral damage， 即系避免殃及池鱼啊！我相信大家都唔会即系否认一样嘢，就系话要大家尽量减少一啲所谓叫 collateral damage 噶啦，系咪？你要最少嘅。殃及池魚，而又可以最有效咁樣針對到政權，其實做到一樣嘢，嗰、那個手段係啲咩咧？其實你諗就諗到啦，唔係就係政治暗殺咯，係咪？咁好啦，講到最後尾啦，政治暗殺係咪大家都可以接受到一個手段嚟嘅咧？即係如果你講到即係勇武啊，即係如果你即係係咁不斷升級啊嘛，即係暴力邊緣啊嘛，係咪？你邊緣到盡就係咁樣樣啦。是不是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我当你这条桥得一次就得啫，下次都会防备啦，系嘛？ 唔系、哦，另一样嘢就是话， 同埋你那个都不会冇collateral damage 噶，一样有的阿哥，你的政权原来不是透过个即系和平的更替，透过一个文明的方法去即系替代的话，好啦，我当权的时候你又走嚟暗杀我，因为我暗杀了你之后，我当咗权啊嘛，仆街！喂，呢啲同第三世界嘅國家嗰啲，即係非洲嗰啲政權有乜撚嘢分別啊，大佬？有乜撚嘢分別啊？你係咪想見到香港係咁啊？你傻咗啊，大佬？你即係你玩暴力啊？你跟住落嚟嘅 consequences 係你永遠修補唔翻。我哋成日講，你由一個暴政去推翻另一個暴政，用暴力嘅方法去推翻個暴政嘅時候，你建立嘅政權都係一個暴政啊嘛。第二就是你忘记了你背后的道德价值是什么嘛，你追求一样东西原来是自己违反返的。跟住你当权的时候你咪用返头先嗰啲手法囉。不过今次你就唔係钉石啦，因为你有晒合法嘅武器啦，咁你唔嚟镇压我啦，仆街。喂，现代文明社会唔係咁搞㗎嘛。 其实当年即係呢个共产党即係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政权都系咁样建立返嚟嘅，因为其实都系。 咁所以佢同共产党系。